好，欢迎翻到嚟我 Touch Channel。今个礼拜又系啲脑残回忆系列，不过游戏机嘅今次系继续。 系啊，人嘅冇嘢好讲。 唔系，咁唔系我要讲系 游戏机乜嘢游戏机先？ 些噶。 点问先？咪好似 N 集前唔系话过讲过嘅咩？ 系咯。唔系。 知点解讲下讲下变咗 A 四啫嘛？唔系， 脱线嚟系我嘅常识嚟噶嘛？ 系咯。劲啊！咁我明明身为一个 Master System 机主，谂住有啲嘢讲完之后就坐喺度坐足两集听人哋讲 PC Engine 啫。 讲啊，讲起 Master， 其实我而家嗱，头先我搵咗搵资料啦。 嗯 哼。其实第一代 Sega 即系 SG1000 咧，其实有几人玩过咧？ 算吧啦，唔好话， 唔好正式入去讲呢件事系，乜 B 都未啦，其实 好简单，好简单。日版所谓嘅日版，真系呢个 Mark Window Mark Four 冇记错应该，即系嗰一扎嘅日版机啊，香港有几多人见过我话知道有呢样嘢都成问题啦。因为最中意讲噶啦，世嘉。当年嚟讲喺香港卖嘅系国际版，即系所谓嘅欧美版啦。咁叫 Master System。咁 Master System 严格嚟讲咧，攞翻日本版咧系冇同类，系冇同位机嘅。其实佢系介乎 Mark Three 同 Mark Four 中间嘅。兼容，但系其实有啲唔同嘅。最中意讲噶，严格去分 Master System 咧，有一班人会同你讲呢、这个叫咩啊 ？Mark 3.5。 系啦，好似系 SG 3000系咪咧？ 真正型号我就唔好记得啦。 即系好抵死噶，嗱 SG 1000、SG 1800、SG 3000，即都系算系第一代嘅。 总之算啦，因为香港流行个行货翻嘅， 正式真 系 入 货 嘅 就 Master System 一部嘅啫 ，Master System 欧美货嚟嘅，其实 真系要做大家比较知系都系 Mark 3噶啦，开始噶啦 ，Master System，Master System 咯，直头唔系因为行货啊嘛，香港有做行货，有卖广告，有喺嗰扎连锁玩具店咁啊嘛， 系啊嘛，同埋喺电视节目， 你喺屈臣氏会见到有 demo 噶嘛， 系啊。我就唔喺城市都大另一家公司， 系吓， 同埋喺电视台咧，嗰啲儿童节目就会做比赛咯，嗰时最兴噶嘛， 因为有呢个费尔斯松啊， 系啊，台湾着火啊， 台湾着火少啲， 太空系咯， 通常系 Space Harrier 系啦，最多太空系， 通常系 Space Harrier 同埋呢个费尔斯松两只， 系啊， 因为唔知点解，其实一谂翻去，喂 ，Space Harrier 其实。都几暴力噶，你点解可以即系同埋都几猎奇噶？点解你可以摆儿童节目度播嘅？ 其实早年节目系冇，因为系冇 care 呢方。 即系咁讲，因为你嗱 ，Flash 松好简单啦，好 Q 啊嘛，啲飞机城嗰啲嘢啊嘛，系咪？但系喂，即系严格嚟讲，你话即系后边着火，其实 OK 嘅 ，OK 啊，战斗机。 但系即系 Space Harrier。你打嗰阵就捉手怪嘅， 系啊， 入兽嚟咯嗰阵， 先怪东西。 咁咪话就系讲紧当年成电视都冇咁 care 呢啲送什么暴力，系而家先。 妖兽都市都要夜晚先有得播啊，大佬。 系而家先讲个粗口都要多嘅啫嘛。 嗰年代露天好正常噶嘛，睇乱码。 香港好似剪咗个嗬， 剪咗， 剪咗。 我哋讲香港个嗬，而家系嘛？ 唔系，但系呢个 香港好似冇咁犀利， 日本而家都冇啦。 咁你可以去睇 ATS 嘅。 应该係话早年根本唔会有呢个暴力的作品不适合細路仔睇呢样嘢。即係见血咗仲有得傾下。暴力嘅话就好少人理嘅。见血都系好少。 係囉叮当都可以俾細路仔睇囉。好。 成日都有超用场面喎。返嚟先啦返嚟先。 不过嗰时 Sega 系最我自己印象返最深就 Hang On。 Hang On。 反而有搵我反而。 喔唔係 ,Hang On 我係嗱真嘅到今时今日我身为一个前 Master 先行机主啦。到今时今日我唯一有印象嘅一隻card game 就係 Hang On 啦。咩个 card game 呢因为你哋玩开红白机可能唔清楚啦。 打游戏啦。 因为一定係卡打游戏嚟㗎嘛。一定係 cardage 嚟㗎嘛。咁但係世嘉 Master 先行呢有个特色嘅。 有卡槽。 佢做咗卡带之后呢係有卡槽嘅。薄卡。即係类似 PC Engine 嗰种啦。其实佢先嘅其实係。 当然啦。 咁啊，但系啲接点其实外露嘅，全部都系啲金啲金属点嚟 嘅，即系 PCE 嗰只， 系啦 ，PCE 先固 啊。咁啊，容量当时通常就有容量细嘅就系卡，咁啊容量大嘅先系卡带嘅啫，其实咁啊，我唯一有印象嘅卡 game 就系 Hang On 啦， 因为我印象中全即系后期嗰啲全部都系大 game 嚟。 唔关组后期事，其实因为就纯粹系因为卡金其实已经偏少噶啦，基本上 系啊， 又 系 红嘅 我知道有卡槽，但系大即系真系会冇真用过。 物理限制问题啊，呢、這个系、嗯、你大少少都收唔落。 当然， 当年即系连呢、這个连呢个 Fantasy Star 都见到嗰阵时。 佛推索 咩嘅？有入过啊，有入过，有入过。 无畏之精佢一系好似系 马克思成文 冇印象，因为我嗱我当年玩最多嘅就我最中意嗰只就一定系赤岗弹车安噶啦。啊咁其次就已经系夏安着火啊，轻安啊，应该话菲拉斯松啊呢几只。 系啊 其实 that's all 啦，基本上对我有印象嘅马克思成文 game 系咯。因为嗱Space Harrier 我系。唔中意玩佢其实完全啦、啊、我系对佢有抗拒嘅其实。咁 ,Outtype 印象中佢都有，但係因为当时嚟讲呢类型嘅我宁愿玩 Fast Song 㗎啦其实。 当然啦当然啦。Outtype 揀揀嚟。 我印象呢Hand On 点解会有印象，就係、是、当时机谱呢系有啲弹机台呢。 机谱还机谱喎，因为嗰、那个我嗱嗰、那个呢就嗱其实如果有印象，我哋当年街机会一路呢 有提过嘅、啊。当其时嘅所谓世界三神器。Hang on， 欧文 着火，欧文迟啲噶， 迟啲 ，O K， 欧文迟啲噶，后生着火 ，Space Harrier 同 Hang on 三只， 系， 欧文系迟少少嘅， 但欧文系有大型机台嘛，嗰时佢好有型， 三只都有咯，即系连呢四只都有， 最初系有， 当时私格咗 大机系嚟噶嘛，私格 专用大型机台， 尤其是真嘅 Hang on 咧，我成日都觉得系噶，如果你话讲大型机台即系街机嚟讲啦。Hang On 绝对系唔适合摆儿童场嘅，但系当年你喺儿童场先见到噶。但你要记住，儿童场班僆仔咧，你坐上正单车度咧，你掂唔到地嘅，转唔到弯嘅，其实 系啊，我咁样咯，当时僆仔 系咪惊佢跌落 机？以前最常见嘅玩法系咩咧？僆仔坐电单车，阿爸喺后边帮佢转弯，系啦， 亲子活动啊， 几好啊， 几好啊。 反而家庭机咧。我比较有印象就玩 Hand On 时咧，最初即系我记得好似最有印象就系、是，因为佢Mark Three 嘅手掣咧，佢唔系话佢唔系用私人十字制，系用一块好软一个软膜嘅 十字制，人家有 转 圈 嚟， 所以佢咪用一块软膜，成日即系因为佢个软膜咧系一块平膜，跟住上面 一块胶 胶嘅嘛，我成日我感觉上好似。我系咪咁样作右仔？即系我呢个足感唔特色嘅感觉噶， 系咪先？唔系真嘅，尤其是你唔系成日玩，因为你成日玩咧习惯咗咧，其实冇问题嘅。咁、啊、但系因为咁在座都应该系呢个老饮派噶啦。 唔、啊、系，但系我都玩过玩。 咁你习惯咗十字制咧、啊，其实你哋用翻细嗰个掣咧系有难度嘅。其实、 嗯、 你唔好即系你唔好讲，你唔好讲 Master System 嗰个咁阳春嘅掣啦，就算去到后期 Mega Drive 嗰个掣都仲系麻烦啦，系咪？ 唔系讲好啲，因为 Mega Drive 好啲， 因为佢硬，因为佢 唔系好啲，你想讲好啲，但系相比起十字掣，你都会觉得系争啲。 你会觉得成个浮起系好似唔踏实咁。 系啦，系啊，因为Mega Drive 就已经系用咗硬一个硬嘅软胶， 硬啲啊嘛，系啊， 咁你感觉上揸上手你会有啦，但系佢一块如果软胶薄膜咁样。你硬系觉得系揿咗啫，嗰种感觉系唔 即系你唔觉得揿咗落去咯？其实 系啦，啊，仲有一个好个人嘅话，记忆嘅就系、是、有一应好靓嗰时小学生啦，唔知系边个应该系问自己部机翻嚟定系点嘅，我就系、是、又系一借个机机玩到尽噶啦，玩成日轻安，玩到去唔知好似由唔知三四点放定咧，即系唔使做功课定咧，书包又玩到夜晚食饭啦。跟住咧，我发现到自己出现咗好似call up 拉低 call up 嘅感觉，就系因为成只紧嘢好似慢咗，系啊，即系呢啲 慢咗， 系啊， 真噶，因为当时家用机咧个速度感咧，hand on 系比欧文优胜噶， 嗯， 吓、 啊，突然间有一个嘅、嗯，我好似全部速度慢咗，突然间点解我咁慢？咁 唔系功啱，因为系嗰所谓嘅伪 3D 啦。啊，因为世家三神三神器都系 都系 嗰 个原理，嗰个原理做 系嗰个原理嚟噶嘛。其实当时个画质比起任天堂嗰边嘅赛车 game 咧， 另一自己 系另一回事嚟，其实系吓咁即系好划时代嗰个时代。 就算你转移植咗嚟家用机，其实 铃木御传说嘅一部分啊嘛， 起点添啦， 起点直情全部铃木御咧， 起点嚟噶啦，大佬。 佢当时伊斯兰嘅差唔多叫做你会买部 Mark Three 嘅话咧，真系为咗几只 game 嘅。 咪头先提嗰几只，即系唔计赤光弹，即赤光弹系我自己个人兴趣。 其实有其他 game 嘅，不过即系相对 唔系通常因为以前好兴噶嘛，买机一定要硬嚼你跟一只 game 噶嘛。九成九唔系三神器就系 Fast Tone 噶啦，即系呢四只唔使谂噶啦，是哪一只？ 系啊， 通常都系噶啦。即系有啲衰啲嘅铺头咪 逼你唔係呢四隻囉，呢個 list 你自己 啲死貨囉嗰啲。 係啦，但係嗰陣時冇咁多呢啲無良奸商嘅，即係通常都會喺呢四隻裏面揀嘅。 啊，仲有一隻就係、是、我揾嗰、那個，即係睇翻資料就係、是、忍。 啊，係啊， 喺嗰邊忍其實當年唔紅嘅， 但係問題我好中意。 後期紅翻轉頭啦，喺嗰邊忍。 有少少無限之星咯，最後出無限之星。 好得意㗎，嗱，我擁有嘅當年嘅機就只係咩？呢個 Master System。 啊、 即係之後 Mega Drive 啊、Game Gear 嗰啲我冇玩過嘅、啊。我第一次玩《Super Mario》咧，其實已經係 Game Gear 啦。 啊， 嚇、啊！我係借人部 Game Gear 玩嘅、 啊。我係由 Mafia 去到喺度、啊、去到世界五即係玩，反而實體好似冇玩。 嗯， 實體好似有冇？我唔記得。 實體忘記咗 咯。但係之後我玩到 Mega Drive 咯，我係中啲嘅。 Mega Drive 仲有多嘢講，但係即係 Mafia 佢始終 因為印象中咧，應該最多人玩、嗯。即係最多人認知嘅《Super Mario》已經係 Mega Drive 嗰只㗎啦，其實，因為Master System 嗰只其實太古早咧，陽春得滯嘅其實， 但係因為成日見到 Demo， 所以好有印象。 Demo 其實應該少嘅喎，你通常當其時最常 Demo 都係 Flash 通嘅啫喎，應該。當其時隻歌係曉背嘅，大佬，你周圍都聽到嘅隻歌。 喂，我間好神奇啊！即係嗰排有咩 game 就會播乜嘢？ 哦、即系唔出奇啊！ 系啊，即系新嘅可以推咗，所以我听。 唔系佢， 即系我都玩 好多游，好多玩具铺系唔换 game 噶。 吓吓， 佢 dam 嚟 dam 去都系飞松嘅。 但系好有心咯，我感觉。 啊 ，OK。 因为佢当时呢个 game 真系佢最好嘅可爱啊嘛，个画面又靓，色彩缤纷。 最紧要嘅，真嘅最紧要嘅系当时飞斯松咧。是會有真係 demo 用畫面，即係點咧？你唔撳塞一段時間咧，咁佢就會有試玩嘅，即係電腦幫你玩嘅畫面。 demo 畫面 仲要係會換關嘅，但記住，因為好多 game 咧唔換關，即係單隻 game 都係嗰個畫面㗎嘛。佢唔係㗎，佢換關㗎，佢幾關 demo。 demo 專用 game 嚟㗎啫， 所以完全係 demo 專用 game 嚟 㗎啫。同街機嘅情況一樣啫嘛，即係佢用將 即係你好少交機。 No， 街機當年。即所謂省神器都冇咁悦目㗎，個 demo 係 Flash 特別悦目嘅嘢。 唔係，同埋即係講翻 demo， 其實嗰陣時 demo 早有心機過，依家啲人都唔會，好似都唔 care 咁樣。 當然， 因為而家啲人唔係因為 demo 而去玩只 game。 係啊，嗰陣時 demo 就做好好。 即係而家個所謂 demo 變成畫面保護嚟。 好簡單嘅啫，當其時你唔靠 demo， 你有乜嘢辦法知只 game 係玩咩㗎？ 就係 咁 樣呢樣嘢咯。而家啲人唔會理會。 遊戲雜誌未出現啊嘛，所以你記住。 有嘅，但系都系咯。 有嘅，你谂先，香港喎、 哦。 你谂清楚喎、 哦。有，但系即系点样讲啊？即系 有都好阳春， 阳春咯。即系 香港第一本比较多人受性嘅杂志边本啊，已经去到超任一族啦，超任啦。 系， 我哋讲紧嘅红白机年代啊， 嗰、年代 Star System 啊， 系有啊，但系即系唔系 你知唔知啊？ 华泰工业本年代噶，讲紧嗰啲系。 大佬，即系有几多人会睇啊？吓， 真系你好。 嗰年代因为系好多都系叫真系叫老翻大日本嘅， 系啊，即系老翻两本书，跟住可能只 因为尤其当其时游戏机，其实大部分情况咩人会买咧，都仲系阿爸阿妈俾细路仔 啊，靓仔 咁，即系都系嗰句阿爸阿妈就俾钱嗰个，你明白？吓。即系再唔好提啲僆仔知唔知道去搵人哋就嚟睇啦， 即系好似我哋啲走去蒲黄金啊，搵金领已经好厉害噶啦， 好厉害， 好厉害噶啦， 自己话自己好厉害， 因为 系好厉害， 真嘅。当其时你识得去搵游戏专用商场呢样嘢，其实已经好厉害嘅。 你 通常啲人买游戏机系咩？屋企楼下街玩具铺， 通常都系 嘅。 我同阿 B 大人咪咁样咯，屋楼下有间租底铺， 真系近水楼台。 咩？你哋呢几个叫咩啫？你哋呢个叫提早废人化啊嘛，冇计啊。 咁你哋地理有地理啊嘛。 我哋仲未学识读书，已经先做废人咯，系咪？ 系咯， 一俾 DQ 翻三个月咯， 真系点同咧？ 不过其实相比嚟讲，比 Mega Drive 呢个Mac 3其实真啲 game 算系比较少，等于睇个 list 其实真系冇多啫。 唔系唔好话 list 啦，当其时真系几少众嘅，起码 X 喺香港 相对红白机， 香港 灰机冇意思， 红灰唔系红灰啊， 因为灰机大过红白机噶，如果嗰阵时当讲嗰个。即系你有细路仔个市场， 因为 PAL 啊嘛，因为 PAL 线啊嘛， 你反而红白机，我觉得已经系去到真系 game 码嗰个级数。 有少少唔同嘅，即系 at least 我啲 friend 里边两只机都有，但系就得我一个 Master System 机主啦吓。但系个问题真嘅， 因为你如果买红白机嘅话，始终 N 线嘅问题咧、 啊， 你仲要一轮封湿先可以喺电视玩到 啊。 但系你飞机唔同啊嘛。 嗰阵时就已经唔考虑呢个问题咪得咯。 你估有几多人咁做啊？ 我 已 嗱， 我 啲嗰啲， 等阵先， 我啲已经高下级啦。讲我咧，我都合理。 吓， 末日你贵庚啊？ 系 咯，我哋屋企买电视系有谂到两边要食晒。我哋当年嗰部电视系食晒， 唔系即系唔系家长问题， 系细路仔会谂到呢样嘢啊？系 食晒两边，原因之一系日本啲 AV 嘢。 O K， 啱 吓， 系佢系因为咁样而所以咁呢个 video game 都勉强。 咁其实谂下我啲 friend 都系害人不浅，我身边个 friend 差唔多系咩机都有成晒，我系只要我一打一打手音好咧，我咩机都玩到 啦。 即系话一放学抌咗书包去唔 乜嘢机都玩到啊？ 印象中好似 有冇 Pong 玩 有冇 VB 啊 ？Pong 好似我 有 Pong 玩， 好似 有 冇我 有 VB 太后期啦 ，Pong 有啊 啦。 我记得应系叫做咩？差唔多系幼稚园年代就系、是、我记得我舅父系有一部类似 Pong 咁嘅玩意。 因为先讲，因为我会问 Pong 咧，因为小弟就系一个 Pong 嘅机主。 好恭喜晒！ 我系先玩 Pong 之后先玩《猫西西游》。 系咯，喂，好多即系有需要咩《古灵精怪》机都有。 绝都系嗰句吓、啊、十字仔。喺印象中，即系当年我玩游戏机， 扭掣 系 嘛？ 系啦，喂，那个灯掣嚟嘅，应该 扭掣 已经系搵个灯掣， 因为灯掣好啲进化咗就系棍，有支棍。 棍哥第一部机嚟嘅，哦，吓，第一部机嚟嗰部已经系。 康我玩， 即系早期少少游戏机啦。 即系喺叮当咧，嗰时阿福买嗰部咪康咯。 啊， 即系啊，嗰时因为七十年代话嗰时系康啫嘛。阿福嗰时买一部机攞嚟炫耀咧，嗰部诶咪 Pong 咯，扭下，好先进噶，嗰时已经啊， 先进噶大佬。但系你记住，嗰部机就只一直镜本啫，其实 就 Pong， 即系后来转化咗，会变成咗卡片机啊，嗰啲咪透过位置 之后啦， 八十年代啦已经。 不Mark Free 好似都冇几耐，佢已经跳咗去 Mark Drive 啦。因为始 终香港system 严格嚟讲，即系 master system 啦。因为 Mark Free 其实冇入嘅香港 master system，master system，master system 唔喺香港。嗱，先讲佢 34年到咯，我印象中85嗰度， 佢迟过任天堂少少入香港嘅。 嗯， 咁好似85都系，包括第二年，包括第一齐 一两年到嘅啫，其实都系争。咁但系个问题咧，始终赢唔到任天堂。第一头啖汤都食咗，第二都系嗰句game 量 game 数都仲系争好远。 旗舰 game 都 其实好简单嘅啫。大家有印象咧，其实红白机飞机都好啦吓，当其时已经老翻大噶啦，其实。但系咧 ，Master System 系冇噶。 系啊， 因为太少众， 唔系 game 太少都唔会做啦，冇。 兼且 呢个都系，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大因素嘅。 卡带可能容易做啲，我记得嗰次讲过咧，卡 game 系老翻唔到嘅， 吓， 即系当年我听人讲过， 嗰时技术未去到，未做到呢样嘢。 唔肯定啦，呢啲就即系背后嘅原理，我唔明啦。但系听人讲就咁讲嘅。 主要系因为呢个世界只有唔想破嘅保护，冇破唔。 个成本问题咯，就系话。 唔係 ，at least 嗰個年期其實喺外國市場已經有大大嘅老翻㗎啦，但係香港冇人入㗎咋，但係 card game 係結果都冇老翻出現過，我所知係。 唔係同埋香港可以用轉換器啊嘛。 好緊，唔 係 香港。 轉換器唔係我講緊係 Master System 喎。 Master System 唔係 Master System 喎，唔係。 玩打龍卡喎， 玩光華機。 香港其實主機從來都係只係玩勝利者，只係會留意勝利者嘅啫。即系因为通常 都系二奶咯，冇计啊！世界 西瓜靠大边啊嘛， 唔系啊，系你买机嘅都系阿爸阿妈，你阿爸阿妈识唔识得咩嘅啫？ 哦，咁又唔可以咁讲嘅，都系嗰个买机都系我阿爸阿妈，咁佢冇买翻送俾我啫，系咪？ 即系呢个数目系咪少啊？ 真系 就咁简单。 点解会系买翻送啊？因为平廿蚊。 呢个理由， 好，因为好实际。当年我买部Master System咧。系都系799， 系 部红白部灰机系819。 嗰阵时系廿蚊，而家接近一手水 啊！我红白机年代都唔好清楚， 差唔多千几啦，其 实唔系而家， 依家咪价， 唔系呢个两嚿，唔系两廿廿。 两百几个差价，大概一嚿水左右， 系啊，差唔多。 大家而家感觉嚟讲，就一嚿水 款啦。 系， 尤其是都系个心理关口嚟嘅，即系800以上。 你谂下嗰时搭车出九龙都系四五蚊啫嘛。 即系嗱，佢但系我印象中，通常都系大家，因为香港人嘅话咧，就系通常都系有冇老翻， 呢、這个真系好 真嘅，依好现实嘅。 当其时冇咁夸张，都嗰句，因为红白机又好，麦色城又好，初出嗰阵时其实老翻唔系太盛行嘅啫，其实。 其实嗰阵时个盛行系咩？系租大反而系。 租大咯， 租大咯， 系啊，即系去，即系有啲机基本除咗即系系喺现场五蚊三个字。 唔系租机，唔系租机，租机后期啲嘅租大，租大 方便， 啲大仲早啲， 一饼唔知几蚊，租咗廿攞一嘢， 租几日， 通常系一齐做嘅，即系租完蛋同埋即场租机两个一齐做。 少，其实红白机年代比较少租机嘅，即系 at least。你集费人场咯，唔计啦，即系龙珠啊，什么嗰啲唔计啦。 即系， 但系 合益咯， 即系 at least 嚟合益都系超任年代先开始多租机得租机铺。 麦基 都 麦嗰时有打噶喎， 少 租机时 少，好 好细嗰时打 嘅。后期嚟噶啦，其实已经系 八六七年嗰时 咯，后期嚟噶啦。好少嘅啫，即系租机唔系话冇，但系成堂城市租机一定 咁冇嘅，喺嗰度打嘅啫都系。 因为都系嗰句，点解租机会上城市啊？因为顺住抄 game 嘅热潮啊，其实主要系抄碟 啊。 咁当年咪租大主要系，因为你记住租大呢样嘢，你租得大出去，你仲要留饼带去到俾人租机打，你要入几多饼带喺公司？ 我唔系佢个做法系咩咯？即系冇得打，咪第二只咁样咯。 明啦，即系我明啦。 纯粹系咁样啫嘛，即系顺手做埋，即系有一做做埋 系啊 啫嘛。 有一做做埋咯，但系唔会成行成市嘅。成行成市仲系租大 未到，即系由开始有咯，即系 就唔同话。 即系好 新 印 象年代啦，已经。 唔系嗰阵时，我觉得部头嘅做法系有人俾钱做 demo， 点解唔做？主要系咁啊， 唔一定噶都系。 唔系嘅， 一定 嘅 呢样嘢。 不过我自己租大啦，即系呢个系红白机部分先再讲啦。 我都系，喂，嗰只饼带其实唔平噶，你最屘都买嘅话咧，你阿妈仲唔打死你咩？ 几百咁去大佬，你租大都系十蚊廿蚊啫嘛。 唔系，我情况系 几蚊噶只租大， 系啊， 十蚊有冇搞错咁贵啊？ 我情况系租大租完诶，我俾 DQ 四，我租大租到个老板话。得啦，俾咗你啦， 批 租零个半月嘅边部， 唔系即嗰啲叫工嘅， 想续租啊嘛， 呢叫分期付款嘛， 系， 好似系买烟机咁样， 工会， 买烟机， 当年唔系叫分期付款，嗰次叫工会， 系啊， 工会， 咁样俾单就系你噶啦，因为 DQ 嘅，工完只玩咗成个半月，爆完之后，个老细俾埋盒啊，嗱，俾你啦， 因为当年咧，我唔肯定你红白机嗰边点做，因为我哋Master System咧，好简单，已经讲过啦，部机本身欧美机嚟嘅，所以所有带都系英文名嘅， 系啊，欧美啊， 咁咧，你买带当然就唔会有中文名啦，租带系有中文名噶，点解咧？佢系有张纸，系啦 ，label 咁好啊。直头系格仔簿，你记住系我哋以前小学用啲格仔簿搣出嚟，攞张胶纸封喺度贴嘅啫，其实 贴我咁样样， 咁样样嘅其实系， 我见嗰种系封箱胶纸成张剥住 嘅，我都见过只 啲啦， 睇下呢 铺就系你嗰做法咯，其实贴张纸仔， 贴胶纸咯，即系用胶纸咁去 封 胶纸仔咯 ，label 都唔系吓，唔会用 label 噶， 咁高级。 最平最 冇错， 用张纸贴咗算数噶啦。 咁然之后咪通常就话俾你听，租到咁上下，你总之你见张纸越霉嘅，就代表只镜越红噶啦。话俾你听，系啦， 租得多。 一租不过睇下先，嗰时我嘅 Master System 咧，佢主要系佢真系红嘅，纯粹系红咗就系，因为佢本身系鬼佬机嘅英文咧，就大啲大场啊，玩具店就中意人摆去做。所以就比较多人 感觉上 high class 啊 ，high class 啲 啊，兼且真嘅， 靓啲咯， 唔系部机都系部机。如果你话三部机拍埋，即系我唔系 最靓仔嚟噶。 我讲灰机、红白机同埋 Master System 三部机拍埋， 系 最靓仔、最划时代嘅机嚟佢，因为佢斜面啊， 系 啊， 佢斜面同埋黑色、红色配搭，系早红色同黑色， 但系都成为咗有啲 好 size 版嘅，其实，兼且。有冇印象呢？通常会配埋个咩一齐show呢？支枪 下。 哇 支枪型仔到呢当年。 係囉。所以我俾嘅机你。 所以都因为咁呢所以错有日本人分析过就係当如果个机黑色嘅话呢扑街个机会系非常之高。黑机死亡都系高过黑色机 啊 嘛。 咁 PS2 应该死咗好多次。 咁 PS2 应该死咗好多次㗎喇。 死就死。 好黑好难大 个。 咪係囉。咪嗰时候咪係如果人讲系紫色系蓝深蓝色啊。 嗰时点解就 系 白机。 白机都系会。 白机死添喎就系。 Gamecast 就又 唔有。 Gamecast 都唔黑色㗎。 Gamecast 真都唔係啦。 X 係黑色嘅，跟住有咩而家變白色武士咯， 變翻黑色啦，冇玩啦你。 唔係 X 翻為白啊嘛。 360黑色的，而家你仲揾到個白色嘅機賣？ 買唔買就唔知，我屋企有部係白嘅。 唔係舊機啊嘛。360自同改咗款就变返黑色啦，已经。 Okay, 白机冇咗㗎，放心啦。 返嚟 Sega 先啦。 返嚟 Sega。唔係咁你嚴格嚟讲 Sega 同埋 Microsoft 咁样系好嘅。 係呀， 慢慢走落去我哋。 佢 两 个真 系 其实 硬拼埋。 因为呢其实 Sega 呢一直以来用緊 OS Windows 嘅。唔係当 年。 当年 唔会呀。 第一个系 Dreamcast 都系最后一 款。Dreamcast 系咯。但问题就系佢两间公司其实好多交流嘅。 我觉得系 Dreamcast 起步 一直开始嘅。 你讲 Sega 我唔好唔得。因为点解呢系公司文化问题。成班我觉得佢咪叫 GEEK 系点读啊嗰度。嗰集怪人啊。其实都系两间公司都系呢种人组成嘅。所以先呢两间点解会倾得咁埋烂就因为佢哋同声同气。不过一个系美国一个日本咁解咋嘛。 先讲一下世嘉嘅海外业务一向嚟讲都做得唔差嘅、 啊。 你见佢好多机呢就算日本。 走到欧美系 系 美国呢 喺浪尾其实系比想象中好嘅做得其实。 即系事实囉最明显嘅例子。 就算系实枪年代、啊、你话输比 PS4 输一截其实喺欧洲。 喺欧美市场其实 有一大爆发之前佢、啊、都仲系咩㗎嘛。 真系输钱巴士嘅 成绩。所以话其实佢系咁话 ,Sega 其实成个都比较适合啲鬼佬多啲多个日本人。但呢间系日本公司囉。 系好奇怪嘅。 所以注定佢 赔。 因为 Sega 其实喺日本公司嚟讲系属于比较贵咯， 同埋当年 相对讲 系行得太 ，Sega 好多时都行得太前，以前嘅 Sega 唔系讲而家，即系成日行得太前嘅，开个街跟住人哋后人执佢手尾， 红咗， 执佢啲， 即系你话系我跟要睇先，究竟 Mega Drive 有先定系 Super CD ROM 有先咧？ 差唔多时间， 差唔多时间， 差唔多时间， 差唔多时间， 但系大家当时大家都系叫做因为斗唔过红白机，有揾啲新花样就系、是。加 CD 啦， 咪系咪加 CD 咯？ 加 CD 咯， 咪 Super CD 又 系 咯。 Mega Drive 又系嗰只 Model 化噶嘛，去到后边。 系啊系啊系啊。 第一样嘢， 跟住 你几嚿嘢砌埋，又变咗部，你几嚿嘢砌埋，变咗 变 咗部机嚟。 讲起 Mega Drive 啦，即系 物质机器人嗰个系叫咩啊？机器人基地嗰个叫。 唔系，日本人形容系咩？年糕，真系摆菜摆得大嚿。 镜饼， 镜饼年糕，即系咁摆一嚿。呢、這个笑呢、這个嚟太要俾啲日本人玩。 Total 几多部机喎？ 嗱 嗱，即系 我知三台 啦 嘛。 Mega Drive 本台 啊，仲有个 O 型 C D 上面 Super 三二 S， 上面再插多嚿嘢嘅可以。 仲有一嚿 Video 啊？唔系 Video 咩？ 好似系。 我当年 手机 问题嘛，几好彩都系件三层镜饼嘅啫。 三维镜饼嘅啫嘛， 唔系 基本三 样，唔系咁多人会玩噶。 系啊， 但系 基本 CD 三 亿时 系可以有多再多层。 嗰部机系攞嚟砌出嚟俾人砌嘅。 啊，好似当年好似有冇顶， 我冇开紧嘅。 嗯， 我记得好似有冇顶喎，当年。 哦， 冇顶个试冇顶，我咩一周费试验个冇顶。 唔肯定啦，咁就因为所谓冇顶咧，就系后期好似有，因为 两边 有 嘅， 但系都系好少用，即系出唔到街。 内置冇顶，因为后期系有部内置冇顶嘅试作机出咗嚟噶。冇出到街咯，呢系但有做出嚟。 外置冇听话，外置就肯定有，两边都有。 外置冇定， 即系好实验性嘅嘢，当然走得好前嘅。 嗱，有一样嘢， 我话当年冇定实验性啦，去到 Dreamcast 嗰阵个所谓 online 都仲系好实验性啦，你记住。 嗱 ，Mega Drive 有一个功有一个功能咧，其实就好系好简单功能，但系咧发现咗印象好似得一佢有 阵。Master 就冇嘢讲噶咯。 做咩讲啊？ 嗱，你 唔 系我就冇嘢讲啦。但即系记住就系话。唔好再碌翻转头啦，唔好再碌翻转头。 而家 又进入呢个 咩世界啦？ 十六 bit 嘅时代， 十六 bit 十一 bit 嘅时代。因为嗱，好简单嘅啫 ，Mega Drive 第一最有印象咩啊？我十六 bit 咯， 一 写住喺度噶嘛， 写住噶嘛。 唔系我最有印象，我最有印象系咧，佢系唯一一部机系部主机上面有 headphone 嗰个升降教升降头噶。 反而我唔记得呢个， 呢个 唔 系因为 即系都系讲句 headphone 升唔系嗱先唔好 head 唔 headphone 升降头，升降头。红白机二晒已经有啦， 但 系太多然啦， 麦嚟噶嘛，你有麦添。虽然个麦其实我坏，我而家冇乜研究过个麦其实个 反而啊，最深印象 真系有， 都系好型嗰部机，个机壳都系。 嗱，佢有个 一路嗱，先讲啊，一路以嚟世嘉系嘅主机个样都系赢对手噶， 系嘛？就算后来私任都其实都打平头嘅多 咯。 最多啊！ 唔系因为老任嘅机系唔会讲求个外观设计咁，佢真系佢当佢 嗱先讲啦， 但系超唔靓仔 去到 Game Creep 咪有咯？ 唔系，佢当佢系一件玩具咁设计，同当佢一件 科技產品去設計嘅分野，佢哋兩個係個分野係在於呢度。 你唔好話世嘉啦，去到後唔係你唔好話任天堂啦，去到後期同 Sony 打，其實 OK， 我都覺得係世嘉嘅機係靚仔過 Sony 嘅機嘅，其實。 嗯 即净系讲个主机嚟噶， 嗱、 硬系有个 style 喺度嘅。 因为佢系一佢好有型就一佢带得嚟咧，佢一个黑色嘅四方形上面有 圆盘，系啊， 然后咧有一又有一个 圆形，诶、 空前绝后，因为其他机都唔会再争就系、是、诶，但系 head 风头同埋嗰个音乐控制。当时玩机咧，夜晚你熄实，夜晚咧唔俾阿妈知嘅，但系个耳筒都有得玩噶嘛。 都你话，都你话， 好重要嘅。 因为记住，当年都唔系太多电视可以俾拆封嘅，其实 系啊。 我又系嗰句 ，OK。 你啊嘛，你啫嘛。 我以为系统通街都系嘅，因为嗰阵时我屋企 冇噶， 有钱人退身。 系 有钱人退 休，佢系诶， 佢个大佬，你记住当年嗰个国际线路有一封嘅电视几贵啊？ 系啊， 喂，即系通常国际线路系废价嘢，你记住，大佬， 我得 pair 噶咋？ 当时我就好啲嘅，因为去到嗰应该88年度咧，屋企生意几好啦，我就 都 赚到钱啦。 好簡單嚟講，在座兩個當年有國際線路嘅，佢做咩啊？做生意的，點同咧？係咪？記住，係做生意的老闆嚟㗎，記住。嗱，但有兩位，嗱，我哋有兩位太子嘅坐喺度， 你 知唔知啊？ 你滾開， 真係。 佢即又話咩 Drive 當時我買完咧，其實真係一句，真係好有型部機， 靚仔， 靚仔。即係嗱，相比講紅白機。哇！交碌， 同埋 PC， 同埋你去到咩架 drive 嗰阵， 同埋嗰 阵 时 咧， 未出嚟 PC 啊，迟啲嘅， 迟少少， 迟啲， 但 系通常即除非你系贴到最近，如果唔系，你一般家庭去选择嗰阵时，佢哋已经 系啊超任。 至于PC 之外，去到Super CD ROM 咧，变咗之战机嘅年代先至买噶啦。 唔系当年点解系拣超任，唔系拣佢就系第一系以前屋企系红白机啦，第二就系有冇老花啦。 唔系，先讲好简单嘅啫。你话用 PCE 同埋 Mega Drive 去比，我都觉得 Mega Drive 呢两部都系砌出嚟噶。 系， 但砌完出嚟 Mega Drive 都系靓仔啲噶。 系，冇错。 因为唔系，最紧要系，因为佢几个 module 咧，佢 design 出嚟系大家差唔多 size 咧，砌完出嚟系有个谱噶， 唔系统一啦。 但系你记得 PC 轻展嗰阵 module 咧，喂， 唔好计个 case 啦，唔好 计 个 size 啊，大佬， 唔好唔计公事包嘅话咧， 公事包咗多 feel。 公司包就好靚， 唔係你要買埋個 dock 咯，叫做咩買公司包咯。如果唔係嘅， 唔係第一代嗰個 CDO 係有個 dock 嘅，必包埋嘅嗰個傾向。第一部 包埋，我去到後邊喂，個舊舊 module 唔同 size， 但係老你想點啊？ 都關成嗰啲情況 啦。嗱，講到呢度唞一唞先，下個因為其實之後 game 都未講，咁下個禮拜之後先講啲 game 啊，嗰啲古靈精怪嘢啦。 嚇，你哋會講 game？